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回眼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心如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冷泪烧伤的错觉，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怀旧金曲广播。黄昏由潘玮辰所演唱，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《旧单车老情歌》。下面请听杜德伟的《无心伤害》，苏慧伦的《鸭子》。 在心里，我

想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伤了心，我一时想不起。甜蜜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一切。